5月8号早上又录音啦，有8点几钟，咁啊，点知生意101又翻嚟啦，咁啊，首先咧喺呢度咧，我就要道一个歉先，咁啊，赛要赢，咁啊，打要企定啦，我衷心嘅，因为上一次个题咧，原来我咧就从一个错误嘅渠道咧，就得知到咧嗰、那个什么嗰个医生话打电话，然后调翻转系医院打去俾个病人家属嗰度，就三字头唔听，咁啊喺度道歉先啦。其实咧我唔系死跌落地揦翻扎沙，咁好多都网友提翻我，咁多谢你先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呢、这个问题咧，值得大家反思嘅就系话，我唔系讲紧个医疗嗰个，其实我借题发挥嘅啫。我想讲即系电话促销嚟做引子，不过攞自己攞错咗嚟做引子，攞咗一个错误嘅信息。Anyway， 嗱，其实我觉得咧，有阵时认衰咧系好事嚟嘅，千祈唔好话咩，冇错啊。咁其实最后尾。如果你嗰件事系俾人哋知道，或者你自己知道衰嘅话，其实我谂认下低威咁，响唔系低威咁，你响人面前咁样，我觉得冇乜所谓，因为咧，尤其是客户咧做生意嘅话，如果你坚持一样嘢嘅话，人哋只不过觉得你喺度死撑，又或者死都要威，死都要面，我大把身边呢啲，咁所以我综合话俾你知，佢哋多数都系一啲。真系相对生意上系比较失败，或者事业上比较失败嘅人嚟嘅，呢、这个大家一定要即系放低少少自己啲 ego， 咁你错咗咪错咗咯，我觉得呢啲问题不大嘅。啊，咁啊道歉啦，咁啊跟住咧就都今日两三个题目啦，咁啊尽量浓缩讲讲啦，因为今晚有可能会去做易得道嘅嘉宾，因为据闻有。某位主持可能唔得闲，可能我摄一摄场，咁我呢啲你知啦，都间唔中一剂两剂系非常好嘅。咁啊，未讲呢个之前咧，咁我报翻啦。咁啊，而家咧，咁啊，上一次网聚冇耐啦，上个礼拜两个礼拜前。咁啊，嗰阵时个 subscribe 咧讲紧系10000啫，咁而家已经去到11220啦。咁其实嗰个升幅率都几高，不过吓。你要记住，生意都系嘅，有啲嘢系咁嘅，例如话好似我哋而家，我就讲 subscribe 先，我嗰日听某啲网台啦，或者亦都听翻我女讲，佢竟然话阿大 J 啊，同埋啊嗰啲咧嘅 subscribe 咧，其实开始咧，例如话去到30多万咧，跟住停啦，唔会再一个果速嘅增长，所以而家我觉得星期得到咧系一个上升期嚟嘅。即係上升緊嘅，就唔係話啲乜嘢話啊會好猛即係好夜郎自大啦，哇升到好快咁樣。其實某程度上會停嘅，除非你有啲特別嘅元素入去啦。其實同做生意一樣嘅啫。你我點解攞嚟做呢度講咧？因為咧，正如我自己本身我掌握嘢啦。我上嗰幾集講過一個猶太人同我講嗰句説話，我翻到嚟即係頓有所悟。咁啊～发觉我哋个行业咧，其实开始有饱和啦。咁其实又要揾新嘅一啲嘢嘅技术啦，或者科技啦，或者你要谂开始谂计，即系食咗几年老本。我哋玩咗呢行，讲紧系5至7年到嘅啫。我绝对相信嚟紧5年都冇，3年都冇。嗱，正如好似我响大陆早2年仲见到一啲金融骗案。嗱，我响好简单嘅啫，寒暑表嚟嘅。响呢个静安区又好，响二号线地铁站好，十号线好，一号线好，嗱，如果去过上海，知道讲咩噶啦？呢啲地铁站全部都系一啲即系叫一线最多人嘅地铁站，而呢啲地铁站竟然即系而家卖嘅广告，你咪睇到系咩咯？咁今期我上一期我见到系一啲咩 AKB 嘅翻版，有个叫做唔知上海40几嗰啲咁样，亦都广州有个噶嘛。咁上海40几咁又喺度卖广告啊啲咁样。咁呢个系你会睇到嘅。咁同之前早1年2年到咧，就见到金融骗案用骗案嚟形容啦。咁啊吓，咁啊有条友夹咗几百亿走添，几百万唔系钱啊，几百亿走。咁啊，另外又 嗰、那个亦都周围去到跟住我见到呢隔咗唔知半年之后呢就响一啲叫做例如宁波啊苏州啊无锡啊开始见到呢类广告啦。因为呢首先杀咗北上广深先，跟住呢就去二三线，跟住成都西安一路杀落去。咁啊即係呢啲一个循环嚟嘅。我想讲乜嘢呢，就係一个循环问题。去到某个位呢其实呢是要盡咗㗎喇。我想讲返嗰个易得到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 subscribe 同做生意有咩分别，即係有咩关系呢，其实一样㗎咋。去到某个位係会真係停留不断，即係呢个係定律嚟㗎喇。但係而呢个咁嘅势头呢係越缩越短。以前咩摩尔咩即係 Intel 个摩尔定律呢，就摩斯定摩尔 whatever 啦，唔重要。我不嬲都觉得名字喺我啊，喺我心目中名字唔重要。我成日都讲噶啦，记性好，不如创意好。即系如果俾我两个拣嘅话，咁好难又有记性又有创意嘅。咁你有呢两样之后，但可能你冇个执行能力，亦都冇耐力，冇咯嗰个咁嘅斗心啊、毅力啊，冇嘅。即系好难会有一个人齐晒呢咁嘅嘢嘅。呢、這个咁嘅人话俾你知完美啦。咁我啊最大嗰样嘢就冇咗记性。讲讲摩尔定律啦，咁其实以前就十年啦嘛，以前仲要话系软件追唔到硬件嘅，大家哇系软件叫你硬件快啲行啦，好似而家啲手提电话咁样，即系我真系唔好明点解啲电有几难解决咧？印度个女仔已经即系发明咗一样嘢，系令到嗰啲电可以冚十倍、冚一百倍噶啦，你真唔真系摆落去啫嘛？而我系 Samsung。我倾尽成个 Samsung 所有成间公司嘅力量，买咗个专利翻嚟搞掂佢。我部手机吓，唔好话一百倍啊，十倍都好啊，大佬用十日，我谂你啲 S 八排队，又真系由香港排到三藩市啦，系咪先？即系我真系唔好明，系咪即系要收埋啲嘢咧？即系我呢个可能我啊肤浅啊，但系即系以一国之力，其实 Samsung 已经系国咁仔。OK， 即系小弟旧年有幸去 Samsung 嗰度总坛度去参观过佢哋嗰个成个开咗个会啦，咁同埋去嗰度咧就即系佢都顺便带我哋参观下佢哋成个 Samsung 城啦咁样。咁其实佢根本就一国之力去推一个咁嘅 corporate。咁我所以我觉得个国一国之力冇理由搞唔到㗎，係咪先。我好记得以前呢飞利浦嗰啲电话呢，当年系未智能手机啦，佢个电呢系讲緊系一个月嘅，有一部机少极一个星期㗎啦。咁当然呢嗰阵时黑白 mon， 咁其实我又觉得系咪冇路可做呢，咁即系科学教佢都即系諗多啲嘢囉，好我好唔负责任你咁讲系咪。咁但系即系而家即系之前讲紧嗰个，除非嗰个印度女仔发明嗰件嘢系假嘅，咁唔好老讲啦。咁始终会有啲有啲方法嘅。OK， 你有冇资源俾我啊？你有资源俾我嘅话，我埋头苦干，我搞下嗱。即系呢个开咗张支票咧，不过呢支票唔会兑现，因为冇人会俾钱我搞呢啲嘢。Anyway， 你讲下啫。嗱，咁啊入翻今日正题啦。咁咧就最近咧炒得热烘烘咧，就有个国术大师啦，咁啊吓，咁啊太极大师傅咪俾人哋挑机啦，俾个姓徐嘅，咁个老惨啊，而家俾人哋起晒底，又话钓鱼岛是日本的，咁吓美国系点点点啊，即系我好中意美国啊咁样。其实喂，我觉得每个人有个谂法噶嘛，即系正如你觉得共产党好，咁我只可以笑你傻，咁但我唔可以攻击你，我唔可以因为咁而抵制你。咁我即系除非我嗰个系私人企业，咁我因为我唔中意你，咁我嚟话假设啦，我知道嗰间铺系蓝丝开嘅，咁我唔帮衬佢，呢个你个人选择。OK， 但系以一国之力同埋一个组织名义咧，咁我觉得呢样嘢就有啲，即系我最嬲尾都系以个人意志啦，你自己点去决定？咁佢系俾人围插得好惨，咁但系咧就有啲网红啦，话佢香港啦，当然唔系大陆啦，就话佢系一个即系喺中国少有嘅有个性嘅人，同埋咧会独立思考嘅人，呢样我非常赞成。你讲得呢句说话。即系正如我个旧拍档，佢有一句说话我非常欣赏嘅，就系咩呢，佢话点解台湾点解台湾要俾大陆收翻啊？唔系台湾收翻大陆咩？ 点即系因为其实系咪应该以优劣嚟人种嘅优劣嚟做区分，而唔系以大细或者军事咧？即系当然啦，呢啲系纯粹一个理论啦，唔系一个实际可能啦。咁但我听落咦系，即系令人有一种喂系咪一定要系咁啊？喂，你讲嘅系噶啦，系嘛？你话系噶啦。好似琴日咁，我行山听到个师奶讲，诶、嗰个游慧晶个咩，佢讲得啱唔出个名啦。嗰、那个游咩议员咧，那个女仔啊，话咩帮嘢都帮唔到，哎呀，真系丑啊！咁嘅嘢都讲得出嘅，诶、睇佢俾人哋咩啦？诶、讲埋啲咩又讲埋啲咩港独，我真系想走埋同佢讲，阿师奶睇多两本书，睇多两份即系多啲唔同嘅杂志。嗱，我唔系支持游慧晶，不过即系我讲我啊。我打人啊！我听完之后觉得，即系我都觉得佢哋咧系蠢议员，即系你梗系入咗去先搞事啦，梗系把鬼咩？即系做嘢一定系以目的为本啊！你过程我成日都同啲同事讲噶啦，你达到我目的，我理 Q 你过程系做啲乜啊？当然啦，要合法，要合即系你唔好影响到他人为主啦。咁而家你做晒啲嘢系错噶嘛，戆居噶嘛，系咪？即系。投咗你票嘅人点啊？系咪？咁呢啲师奶咪就系嗰啲咯，低 B Kingdom 嗰啲人讲乜佢讲乜啊？即系正如我啲亲戚都话咯，啊梁振英几好啊，唔系你做话咁样，即系又系攞呢啲嘛，都费事讲。咁我讲翻呢个题目啦，就咩咧？就我谂起一个格斗专家，一个格斗高手。咁啊，虽然冇乜点认证过啦，但系部分认证咗，因为佢死咗噶啦。咁呢个就系李小龙啦。咁啊。令我谂起李小龙咧，令我谂起另外一个人就系、是、周星驰。点解讲佢两个咧？同生意有关系啊？咁咧，我自己就绝对觉得咧，好多人会问我关于生意啊咁样。其实我讲嚟讲去，我觉得好紧要一样嘢就系要有个性。咁而咧，我谂起呢两位 ，OK？ 点解谂起两位？首先我谂起李小龙先咧，就系因为咧。嗰位打 MMA 即系嗰啲叫自由格斗系咪叫系咪我唔知个英文全写系咩啦吓 ，anyway 呢个唔系我重点啊，重点啊，如果今次重点讲 MMA 嘅话，一定会抄翻佢个啊 full name 嘅，咁啊自由格斗咁计啦，咁专家啊嘛，咁啊谂起，咦，其实阿李小龙早响40-50年前已经做咗呢样嘢噶咯，喂，即系其实。当所有人仲喺度一出嚟嗰时候，起手式啊，咏春好，蔡李佛好，大圣劈挂好，洪拳好。我细个都学过洪拳嘅，因为我老豆嗰辈咧，其实咩师系于林世荣嗰啲咁样 click click 嘅嘢，因为个徒弟佢个师傅就系林世荣徒弟，我心谂哦系咩哦，咁啊细个见到好似好劲嘅，因为咧佢哋耍埋啲功夫咧喺个台度啪啪声，嗱亦都咁讲。如果冇受过训练嘅人同佢打嘅话咧，其实就真系有啲输蚀嘅，因为起码佢哋咧就练咗力先，系嘛？你因为你始终你会用啲肌肉去做某啲动作嘅话咧，你个人会系集中咗力度去做嗰啲嘢嘅话咧，咁你始终你练到啲肌肉嘅话咧，打埋嚟咁你都痛啲啦，系咪先？咁但系如果你本身天生神力嘅，咁我就唔觉得会一定绝对输俾佢。如果再加埋有脑嘅话，咁咪就系 MMA 咯，即系你话。用一啲科学嘅方法去计数，点去打你？而我就细个其实都一路都唔明啦，点解一啲招式用呢啲咁嘅吓武术嘅招式，咁然之后跟住出去打交咁样，咁打唔通嘅，大佬点用啊？系咪先？亦都听到好多神话啦，即系当然都系真噶啦，亦都就话啊，一个阿伯咁样搞掂几个咁样，咁亦有咁嘅人嘅。而呢啲咁嘅人咧，可能本身一个人又反应好快咧，又好大力啦。正如老萧讲斋话斋，咁有听过你知嘅，我唔想重复，我都非常赞成嘅。即系只不过就系反应快，即系等于话学演戏。当年啲人赞阿梁乜乜啊个咩袁咏仪，我好憎叫佢靓靓，我唔觉得靓。Anyway， 佢老公靓仔啲，话佢啱啱选完港姐之后，跟住第二年、第三年定唔知咩选即系做戏，跟住攞咗个影后。咁我自从觉得嗰次之后咧，我觉得，咦，其实第一啦，我系觉得演戏系唔使学噶，天生噶，绝对系 后期学嗰啲咧，某程度上咧，只不过系学你一个基本功嘅啫，即系学识点样可能识圈子里边嘅人啊，咁样即系同佢咩，可能跟住你自己再领悟一啲嘢啊。但系天生好紧要。咁讲翻呢两位仁兄啦，周星驰同李小龙，佢早咁多年四五十年已经谂通咗一啲嘢 ，think outside the box。我点解一定要走出嚟就咁啊识啊？我梗系两只手摆住护住个头啦，头系最重要嘛，你打埋嚟，但你都打晕咗，唔使打啦，系咪先？任何地方去啦。咁而佢将所有嘅嘢咧，即系佢自己学过啲嘢，佢学过好多好多唔同功夫嘅李小龙。你睇翻佢嗰个。维基啊，佢啊，哇！佢学嘅功夫非常之多，涉猎好多。虽然佢未必话系真系好长时间浸，但系我绝对相信佢系一个聪明人。点解咁讲咧？从佢拣嘅学科我知啦。喂，大佬，人哋读咩啊？第一佢读演戏啦，可能呢个属于佢爸爸李海泉嘅一个李海泉一个粤剧嘅人啦，命令啦，我哋叫命令啦吓，可能大家唔知咩。而佢揀嘅科学系咩啊？佢揀系主修系戏剧，副修哲学、心理学。喂，大佬啊，哲学、心理学响香港啲港珠爸阿爸阿妈话搵唔到食噶。呢个唔好讲边个啊，我讲紧港珠，唔系讲紧咩人啊，可能讲紧你啊。我系好反感啲父母即系限制啲仔女读咩科目噶，而。咁啱我身边有啲我好亲嘅亲人，係咪我老婆啊讲明啊，係我啲好亲嘅亲人，竟然当年佢做教育添，佢竟然同我讲话读哲学嘩喺读唔掂先读㗎喎，我听完之后呆咗。嘩佢知唔知佢自己讲咩呢？你做教育嘅竟然讲啲咁嘢，第一你违背咗教育嘅原意，係咪係应该个人自己想读乜就读乜。佢中意嘅就读，中意先会做得好，包括做生意。所以呢，我讲而家所有嘢呢，其实最后尾都围得返去做生意，或者做人都好啦，即係打工都好啦， anyway, 点好。咁而李小龙揀呢两个科目呢，我知道呢个人係有啲嘢。ok, 副修。咁副修你可以唔修得㗎，係咪先？点解定呢？咁而佢自己尤其是心理学啦，我好尊重呢两科嘅人，因为呢两科嘅人呢，即係我哋话斋啦，佢话我好多啲港珠话斋啦，低 B Kingdom 啲父母都话读嚟搵唔到食嘅。我点解你要搵食啫？我都讲过一亿次㗎啦，我朋友吓话打机打到出杂志，跟住2000年俾人收购咗本杂志2000万。当年讲緊太古城讲緊係200-300万一层楼㗎咋 ,2000 年嗰阵。吓嘛，如果佢嗰阵时买咗6层楼嘅话，而家讲緊过亿身家㗎啦。咁咪完囉。係咪即係当然啦，我唔鼓励炒楼啦，即係只不过就话个财富嘅增，即係俾你哋个概念点样增值。当然我摆落去一个最增值最高嘅比率度啦。咁你买汇丰你就扑个街啦，係咪先。当年未有腾讯买嘛，2000年嗰阵。不过 anyway, 你諗下一个咁有諗法嘅人先至会揀啲嘅。黄子华大家都觉得佢呢条友仔系咪好开心，好讲嘢好有道理啦。咪大佬嚟读哲学嘅。但係咁喎，我嗰个咁嘅港珠家系真讲啲港珠亲戚嘅话，佢嘅真系又但系好鍾意黄子华喎。哎呀好正啊，子华啊，子华神啊。咁但係佢又唔知道即係时啲嘢呢，我真系唔好知佢哋啲学位点读返嚟。即係你唔諗点解。是吧，咁啊，不过一间我呢个諗返起啦，我一间呢节目尾呢我会答一个网友，咁啊佢喺第二个台咁一跳过嚟呢个台听我节目，咁有多问题问我，我试下解答佢某啲问题先啦，我就唔答得太多啦，逐次答啦，等佢调下佢过嚟易得到听我其他，即係有机会我哋其他节目，我唔係我啊，即係我其他个节目啊，易得到好多嘢听。anyway, 继续讲返啦。而佢嘅功夫呢都渗入咗啲哲理同埋心理学。其实心理学系乜嘢呀？其实好似我哋而家做电脑做软件咁计啦，其实都要心理学㗎嘛。我成日都讲你自己上下一啲美国啊，例如话 Google 啊，或者一啲 Amazon 啊 ,eBay 啊，你嗰个购物流程系开心好多。点解呀？你唔会遇到啲无厘头嘢你解决唔到。 但呢样嘢呢话俾你知啦，到今时今日中国人海峡两岸三地全部都仲系未系得嘅。因为就系因为我哋呢啲嘅大中华猪全部都觉得心理学哲学系冇 Q 用嘅。但系点解人哋鬼佬嗰啲做嗰啲 UI 做得咁好啊 ？UI 系乜嘢 ？User interface 用户者界面啊？咩叫用户者界面啊？例如你入到一个购物网站，你入揿到喺边度，揿到边度，点样出翻嚟，跟住跳咗去边？呢啲完全系根本一门科学嚟嘅，系同心理学有关嘅。人哋会计埋你去到边度停低咗，点解啊？点解停低咗啊？系咪我哋做得唔好啊？定系嗰度有 bug 啊？最 worst case 就系有 bug 啦。第二可能嗰个选择项唔得清楚啊，搞到人哋好 confuse。咁又继唔继续落去咧？咁嗱，呢个又系心理学一啲心理学嚟嘅，人类行为学嚟嘅。咁都系一啲好即系我哋叫形而上嘅一啲学科嚟嘅，即系唔系话咩工商管理啊？我唔系话贬低嗰啲啊，即系而不过就系太执咗去一边。你听紧啲细路哥都话想读工商管理啊，咩因为出嚟搵钱啊，啊国际金融啊咁样，我听见我头晕啦。喂，我话俾你知咧，最高层次嘅生意佬咧，系同你讲咩咧？讲历史、讲哲学、讲人民、讲政治、讲远景嘅，唔系同你讲啲什么管理学啊，唔系同你讲咩 marketing 啊啲咁，你要记住。OK， 不过当然啦，如果你话唔系我搵份工啊，做门小生意啊，做到好少好少嘅生意，咁冇得讲，咁啊，即系你冇谂过继续向上嘅，咁 OK， 唔系一定要做人，一定要我成日都讲，大家成日都讲，唔系做人一定要荣华富贵嘅，最紧要开心嘅啫。OK， 搵到你自己啱嘅路，自己勇往直前。咁啊，讲翻佢啦，咁啊，你见到佢啲功夫咧，其实都会从心理学个角度出发，点解？会谂下我点？我与呢一拳打埋嚟嘅面度，你会做咩动作？嗱，第一呢个生理反应啦，嚟心理，你都有加埋心理里面嘅，因为个 reaction 啊，我要点样去挡你啊？咁如果我知你咁挡，或者知你咁嘅 reaction 嘅话，咁我下一步我咪好预咯。咁未必会一定啱，但系相对嚟讲准确，就唔会乱发一啲一啲虚招。而再上一样嘢就系话哲学啦，咁啊。哲学层次就更高层次添，就佢自己谂一套理论出嚟，包括佢嘅截拳道。截拳道，我唔系话真系十分了解啦，但系我唔学功夫嘛，但系我绝对相信，即系一个咁嘅历练嘅人啦，李小龙，佢绝对系一个以心理学啦，跟住以一套自己嘅理论去做一套拳出嚟。而呢套拳嘅理论就系话系以最快方式、最快速度将对方击倒，咪就系咁咯。而唔系唔重于花招，佢唔会喺你面前咧摆一套哇起晒手做晒功咁样。你见佢啦，就算佢系鞠即系鞠躬同你即系做个握手嗰啲咧，佢都系望住你嘅，佢唔会耷低个头嘅。以前我睇嗰啲中国嗰啲片，嗰啲唔系噶嘛，嗰啲武侠片，不过可能佢以前武侠片误导咗啦吓，因为我睇唔翻以前啲人点做，啊耷低晒个头啊，眼又唔望对住对方啲咁样，咁呢啲咪就系、是，即系你有冇去 think outside the box， 即系师傅咁教你，你敢唔敢唔违抗啊？嗱，其实我又点呢个题目，我唔系真系讲，梗系讲李小龙啊，你见到我起个题，叫香港仲会唔会出到李小龙或者周星驰啲咩 ？OK。咁当然我未讲可唔可以之前呢，咁同埋个原因我点分析嘅话呢，咁就再讲。另外啦，周星驰啦。嗱，好多人对佢有负面，包括老萧话佢一个好孤寒啊，好扑街人啊，点点点啊，呢个系另外一个嘢。但我哋要欣赏佢黑暗面之余，另外一样嘢就系佢嗰种。我最近我睇返一个呢，佢同阿黄沾嘅一个访问。啊，俾个我俾唔知点解搵到。咁啊抄到出嚟睇到睇。啊，几好笑啊，呢个人都。其实咧，见到佢咧，其实有自己谂法嘅。当时佢系同阿梁朝伟一齐入去训练班，佢系唔得。其实系佢主动提出嘅。咁啊，梁朝伟陪佢一齐，但系佢就阿詹叔就话佢啊，原来你恨做明星老发烧，唔系梁朝伟。佢话唔系，我一问梁朝伟，梁朝伟又好好好。咁其实两个就去。咁而第一次面试之后咧，咁嗰年系唔收嘅。 但系跟住咧，咁原来阿周星驰又识咗某啲人，咁啊跟住俾佢入翻去。可想而知，即系其实都有你有啲坚持嘅，同埋你要记住，做明星唔系发梗嘅。我都识好多啲明星咧，讲紧系好勾好兜踎嘅，即系好惨嘅。红就红咗，唔红嘅话，你可能同埋你个前面条路系 unknown 嘅，系嘛？你见到好多而家咧话啊，守咗好多年，而家终于有出头啦。喂，好多系到死嗰日都冇出头嘅。好似啱啱前嗰排有个专扮警察嗰个五啊几岁咁啊，喺广州唱出登登台死鬼咗嘅咁样，系嘛？咁可能佢都唔系靠明星，即系唔系靠演艺赚钱。咁所以嚟讲嘅毅力系其中一个啦。咁阿周星驰，我因为佢其实咧，佢叫犯咗 ，OK 呢个犯咗要括住啊。其实我当然系 appreciate 啦，我非常赞成啦。一啲叫做行规，例如话导演拍戏，你咁多嘢讲咗咩啫？你做艺员，你或者外国啲，甚至啊嗱，周星驰未至系最直接之啊。我只不过佢叫山中无即系山中无老虎，马骝称大王。好似外国嗰啲咁样咩？甄方达早前即系早如甄方达又好，或者阿李察基尔都好，好或者麦当娜都好，佢哋系好勇于表达自己嘅谂法，同埋自己嘅即系佢唔怕即系同啲极权 say no 嘅，因为即系人哋嘅价值观唔同，我啲钱都揾够啦，我唔嚟你度揾，咪如何如何咧？其实我都好想到呢一日噶。我有呢日嘅话，我一定回音卡，我一定剪咗佢。即系就算唔系剪咗嘅话，我都唔即系尽量唔会过去。如果喂咁你啲 friend 点啊？我有钱到咁有钱嘅话，我咪请佢嚟咯，私人飞机包佢嚟香港添啦，包佢外国玩添啦，系咪先？我要个人啫嘛，我唔要个地方嘛。因为上到去嘅话，你又见到咁多嘢咁唔开心，而呢啲嘢唔开心唔系因为你自己嘅利益，而系你见到嚟话，好似我当年咁响广州见到一个人着咗火，冇人去救佢嘅。喺天桥度真人真事噶，咁又或者见到一啲人喺地下度失救咁样，即系唔系失救嘅，即系听见啊呢个唔系我亲眼见噶，见到啲火啲话冇人敢救咁样，点解？又或者最近睇个视频咁，见到个细路仔喺个泳池嗰度冇人救佢，隔篱有啲人行过噶，即系喺个泳池嗰度，跟住个细路即仲有反应噶，即系究竟呢个咩国家咧？系嘛咁？讲翻周星驰先啦，佢早阵时咧，我响都系武汉出差，都话其实唔系一次噶啦，我谂都有三四次有人围我，因为佢见我又咁中意讲嘢啦，亦都即系吓，即系都叫做兼且都唔会话讲一啲佢哋中意听嘅嘢，咁于是更加挑我机添啦，就话Angel 啊，那个你觉得点解呢个吓？而家香港啊，没有那个啊 Beyond 啊，最后那个陈奕迅啊，陈奕迅啊，又没有周星驰啊，没有明星啦，现在。咁我话，我好直接同佢讲咯，多得你哋啦，你哋咁拥护嘅共产党啦，咁以前好记得噶啦，国产007嗰个桥段。攞支烟，攞一嚿水，系咪啊？唔系先，攞一嚿水去搞掂咗，唔使即系枪毙佢。我哋其实明知呢啲系笑话嚟，系嘛？但系即系你连俾我哋幽默下都冇嘅话，就冇得讲。我又唔记得咗啦，有个名人讲过，我冇记错，应该系丘吉尔讲过。其实丘吉尔除咗一个英国首相之外，其实。佢亦都一个思想，我觉得绝对觉得佢系思想家。佢讲一句说话好重要，一个人如果冇自嘲嘅话咧，系唔会成功。点解啊？因为自嘲，你从自嘲你了解自己，而中国人正正就冇呢种咪幽默，冇咁自嘲，包括个国家，系嘛？你睇翻啦，即系啲外国嗰啲，即系。攞个政府或者攞个总统嚟搞笑啊，嚟讲啊，会唔会因为咁而有问题啊？系嘛？而家香港或者大陆正正就系咁啊，香港仲好少少嘅啫，系嘛？所以点解啲 即系啲有钱人，大陆有钱人点解死要拼命落嚟啊？好嘛，就系因为即系香港系跳板嚟嘅啫，最后尾都系美国或者英国。Anyway， 你会发觉阿、周星驰以前嘅戏系有呢种咁嘅幽默，但系自从其实你要好明显嘅分水岭之后，97年即系一个分水岭嚟，跟住嗰啲什么功夫足球，我讲真啦，我见到咩好劲啊嗰啲咁咧，我听见其实系阿吴君如先笑到咔咔声嘅啫。咩笑容祝福见嗰啲咁，用呢咁嘅音，我觉得已经系重复又重复。以前佢话咩小强间唔中一句还可以，但系如果你攞嚟又个响个咩功夫咩中功夫足球嘛，嗰度系咁用，跟住其实咩有啲我已经冇睇噶啦，佢嗰啲电影，咁点解？好啦。咁你问我香港会唔会再出到呢，我觉得真係我真係难上加难。综合咗嚟讲呢，我自己呢列咗有几个 point 啦，大约啦，咁唔想花太多时间。第一个呢就肯 take risk。呢两个人肯 take risk 嘅。嗱，李小龙完全唔跟返现时嘅一啲嘢，兼且串串工。ok？ 吓、啊，朝朝即即，即系嗰阵时，喂大佬，嗰、那个年代嘅明星，个个官仔骨骨，张英、张活游啊、白燕啊，啲咁样，哇，可怜天下父母心，何来会有呢啲咁嘅走出嚟吓，整、啊、下个鼻啊，拥下拥下咁样，得、啊、咁样，喂，你太突破啦，以一个枪打出头鸟嘅民族，还好，当年。香港都仲叫做系一个英即系西化嘅一个城市嘅，相对喺华人地区嚟讲，最西化我哋噶啦，同埋最自由开放，所以我哋能够接触到嘢都多。嗰阵时你会可能有得睇咩麒麟衣食活啊，咩柯德利下平啊，好多嘢俾你咩独行侠啊，亦都系睇到日本嗰啲咩圣心咩嗰啲咩盲侠啊啲咁样，系多元嘅。嗰阵时中国都仲系保守。即系一个嗰阵时，我谂三四百万个人，即系人口嘅一个城市，可以出到个咁嘅人。咁再者，李小龙喺外国出世咁样，再读埋啲咁嘅科，吓、啊、啲父母又俾佢读，吓、啊，因为佢首先个胆拖戏剧，咁老豆冇嘢讲啦。老豆你话你反我嘅话，大佬你好似话你要搵食嘅，系咪先？系嘛，咁就唔得噶嘛。咁啊，佢再就系胆。跟住拖两脚，呢个哲学同心理学系咪先？佢够 take risk， 佢同一般其他嘅明星好唔同。而家嗰啲你敢唔敢？而家定循规蹈矩系嘛？即系你敢唔敢做一啲嘢唔系其他主流做嘅？你变咗怪人，怪人就俾人排斥噶咯。反而而家就算唔好讲娱乐圈啦，就算系香港地对一啲。即系异类咧，都仲系好抗拒，包括小众啦，我叫佢小众啦。啊，例如话好似同性恋咁，我仲有朋友系觉得即系有问题。我自己觉得，即系我自己本人觉得啊，我唔系，不过我尊重佢呢个取向，因为我觉得呢啲系我嘅论点系因为呢啲先天嘅。OK， 即系你如果你要反佢嘅话，咁我首先要反你，点解你秃头啊？点解你咁矮嘅？相对我大兄嚟讲，我一米八，高过我嘅话，我话点解你咁高噶？吓啊？点解你行山？喂，我行咗30公里，我唔唞气嘅，点解你咁喘气嘅？可唔可以咁啊？你天生啊嘛，点样讲啊嘛？系嘛？即系你唔可以咁样去话一个人哋天生嘅嘢噶嘛？所以我觉得，即系香港人对嗰、那个即系越嚟越，我系倒退，我哋知倒退。第一，因为我赖少少嘢啦吓，沟淡咗嘅，有啲相对保守嘅一啲族群嚟沟淡咗，同埋佢散发中负能量，系影响咗某啲人。咁而周星驰都系啦，佢 take risk， 你睇当佢红嗰阵时候，哇，全部都系靓仔靓女，刘德华系咪啊？阿张曼玉啊，呢个梁朝伟系咪啊？出到而家嘅呢几个仲系，但系周星驰嗰阵时候，我真系系咪先条脷出嚟？如果大家睇过《他来自江湖》， 佢系好破格嘅，未跟住之前，其实未做《他来自江湖》之前咧，有一套叫做我唔记得咗叫咩咩咩，佢同阿罗慧娟讲武侠嘅，喂，嗰啲系完全咧离经叛道嘅，一啲都唔 TVB 嘅，跟住《他来自江湖》更加唔 TVB，系嘛？即系例如话佢话咩先生几多位孖喺边条仔啊？呢咁样啊？呢啲以前喺我哋嗰个年代。第一次睇呢套嘢，嗰啲哇，你有冇搞错啊？够晒风险啦！另外一个 point 咧，我就觉得个性呢样嘢，其实都同 take risk 有关啦。但系咧，佢能够咧咁啊，顺带讲埋咧，其实我头先讲嗰啲，佢都系个性，就系、是、叫 risk 嚟嘅。咁佢能够咧走一条咧别人不走嘅路，其实呢两个 point 好似嗬。咁啊，其实后边嗰啲都几似嘅。不过 anyway，咁我因为我 mark 低个 point 嗰阵时候，我都尽量即系谂下有啲咩，但系又觉得好似有啲分别，但系好似冇分别。越讲越冇分别。anyway，照讲啦。好似李小龙咁样，佢当年你谂下，好似打咁嘅死亡游戏咁咧，去嗰个塔咁样打大佬啊嘛。嗰阵时嚟讲，即系你谂下几咁突破。咁当然啦，讲个性先啦吓。咁啊，李小龙仔我讲啦，呢条友仔你睇下佢 interview 咧，佢讲嗰套理论啊啲咁咧，系佢自己相信嘅。个性系发自于内心，一啲你要相信。你唔可以系一啲你唔相信攞人哋啲嗰啲嘢讲出嚟嘅，即系 I do 或者 I say I believe，一定要系咁。咩叫个性啊？唔系做出嚟噶，有啲例如话周浩鼎啊啲咁咧，佢系冇个性，佢讲唔到任何嘢噶。I Po A 啲人讲唔到个性啊，因为佢系要听从于主人讲嘢啊嘛，系嘛？同我哋唔同啊，我哋我冇所谓啫，系咪？除非有一日真系，唉，touch wood 讲啊，好唔掂啦，咁啊，可能真系冇个性啦。咁相辅相成嘅，咁啊，周星驰更加唔使讲添啦。你见到佢所有嘅啲台词啊啲咁咧，有好多佢系佢。自己度嘅嗱，例如好似话，即系我中意就中意啊！呢啲咪 power 咯。呢句食神里面一句，我自己听完之后好有印象嘅，我绝对相信呢句台词就系周星驰谂出嚟嘅。仲有一个咧，就系阿詹叔度嘅嗰个 interview 讲，就话响呢个唐伯虎点秋香嗰度，佢话一个人发烂渣要做啲咩啊？大家记唔记得？咪咩啊？屙尿咯，喺人哋度屙尿，咪先咩发老皮嘛，系嘛？你话发老皮嘅阿阎咩阎王系嘛？阎王咧发老皮嘅，咁结果佢就喺华府度屙尿啦。咁呢个咧，其实周星驰问王占，咁我谂呢个咧就惺惺相惜啦。而我绝对相信周星驰系一个要求好严格嘅，OK。而佢哋，我正即系啲个性咧，其中一个就系咩咧？佢哋两个咧都系有要求嘅人嚟嘅。阿占叔呢个嘢一定系经过周星驰 approve 先至过，所以好多唔好介意啊，直斥你哋叫庸人，讲好多嘢俾阿周星驰，即系俾阿周星驰 jack 翻转头。其实你哋有时会谂下，系咪自己啲嘢未够班呢？其实我系好想跟呢啲咁嘅人，周星驰呢啲，即系跟佢做咩咧？同佢一齐做嘢又好，嗱开头未必可以做佢拍档啊，就所以讲跟佢。你要证明俾人睇你系掂，你都要跟下佢先啦。你一去到话做佢拍档啊，唔通系嘛？即系好似以前有广告咁样，阿爸我要做经理啊，嗰个一周扬声院广告而家冇咗啦，应该。因为我冇睇 TVB 好耐，所以我都唔知仲有冇呢个广告。一做就做经理啦咩，系嘛？一做就做咩？系咪先？即系所以，我觉得咧，一步步嚟。我点解想学跟佢呢啲人咧？我听好多人话好串嗰啲人咧，话余憎好串嗰啲，我免费帮你打工。话黎智英闹到人喊嗰啲，我真系好想免费帮你打一年工。我睇下你有几串，我睇下你几有料。我唔系挑战你啊，我唔系挑战佢哋啊。我想睇下究竟呢啲人有咩能耐，我好好奇。即管我赐教，我等你。其实呢啲有少少，我系有少少挑战。我睇下究竟你有几劲。咁而周星驰要求高，咁所以咧，其实李小龙都系，第一 佢嚴己嚴人，你睇下佢練到一身咁嘅肌肉啊，或者個反應速度。我睇翻佢最近有啲，即係唔係最近啦，即係最近睇翻佢以前嗰啲咁嘅 video 咧，哇！慢動作都好快，佢踢嗰個板喺《歡樂今宵》度表演個踢板，即係夠，即係當然啦。而家你淨係單一學踢板，你而家可能快過佢，但你又要有呢個咁嘅你一套理論嚇、啊，或者我哋社運界成日都講論述，你有冇？冇。所以你問我組合咗，仲有啦，跟住仲有個咩咧？就係、是、要突破啦。咁其實都 take risk， 所以我唔再重複啦。咁我自己加咗個嘅就係咩咧？無路可途。咩叫无路可途呢？就李小龙系唔系无路可途，我唔知啦。即系佢能唔能够飞翻美国啊？咁样咁，我知道佢喺美国发展就一般嘅啫。虽然佢好似做过青蜂侠啊，做嗰、那个咩藤啊，咩唔记得咗啦吓。Anyway， 加藤 ，OK， 加藤唔系加藤英啊。做加藤，即系做青蜂侠，即系其实我觉得好得意啊！青蜂侠呢个节目咧，到而家我都唔好记得噶。点解两个人戴住只眼罩咁，跟住好似劲咗好多咁样嘛 ？Anyway， 就跟住要做好事咁样，即系戴口罩啊。咁同埋本来有一套嘢叫功夫嘅，金里边有一个叫草蜢仔金贵祥，本来咧就。有佢即係 casting 到佢嘅，但係收尾冇揀到佢呢最後尾。咁所以呢我諗佢覺得不得已啦，咁有少少無路可途，佢唔係啊。而周星馳就唔知應該都係中五畢業到嘅，即係都唔係讀好多書。其實某程度上啊，你會發覺我咩叫無路可途呢，就話你都冇去路，即係叫咩呢破釜沉舟。好多時呢做生意做人都好啦，係要破釜沉舟嘅性格。你冇嘅话咧，你唔会真系会即系立起个心肝行啦，死就死啦。就系因为你太有后边太有多顾虑，又唔怕讲，我有个旧拍档，佢系万中无一噶啦，系一个香港尖子，同我同年嘅，佢讲我就一天一地啦吓。我就系、是中午都冇毕业，应该咁讲。嗰日我响。望住我同我大飞晒我哋嘅成绩，结果我好似一个马比一分多过大飞一分，顶你个肺啊！我点讲咧？周星驰唔系读咗多书啦，而阿李小龙虽然读咁多书，但系佢翻唔到转头，佢唔会做心理学家，佢想发展自己事业。一个有谂法嘅人，如果唔能够开展佢事业咧，其实好痛苦嘅事嚟嘅。所以佢都觉得自己已经冇得去头退啦。所以佢焗住要翻嚟香港，咁而又俾佢做得好成功。讲下佢威水史啦，即系少少题外话。其实咧，佢系Times 啦 Magazine 咧选佢成为二十世纪100个重要人物，即系呢样其实系好难得噶。真好难得，你又好有成就，你花一生嘅精力，你都未必做得到，系嘛？到今时今日，你试下 Times 会唔会攞习近平嚟做啊？我谂都唔会咯，暂时都唔会住，系嘛？即系你都冇咩，暂时冇咩贡献，未有都咩对人类有啲咩果速嘅啲进步，我见唔到，系嘛？只系越嚟越衰。咁所以咧，我觉得周星驰一样啦，读唔到书，咁变咗咧，佢就。同埋佢自己好鍾意演戏呢样嘢，所以佢就一心去做好自己演戏。嗱，要你谂下啦，夹晒咁多条件，有个性，有諗法，自己好相信，要出到咁嘅人，唔怕枪打出头鸟，难唔难啊？我觉得难到不得之了。当然啦，仲要因缘际遇。你冇，但係又咁调返转头，你冇际遇嘅话，你冇咁嘅态度嘅话，亦都唔系咁嘅际遇。因为你可能行到一半呢你就放弃咗喽。我都所讲好多次㗎啦，你行到一半放弃咗，咁跟住后面啲结果唔系你㗎喽。係咪咁啊，嗱呢两个明星就讲咗咁多啦，咁啊另外啦咁啊想讲讲架中国做㗎嘛 ,C919 啦，咁啊自主研发，如果你咁都叫自主研发嘅话呢，咁我又抄啲网友讲啦，咁啊 share 俾大家啦，咁我唔系照读噶，我当年咧廿几卅年前，我都有黄金商场度自主研发部我哋叫 IBM compatible 电脑嘅。如果你咁讲嘅话， 其实个壳都唔系我做噶，我都系搵人，我都系买嘅啫。我真系识冚噶，我真系砌机噶。其实自主研发，喂，即系大家可能谂太低啦。咁呢个我谂，其实佢咁讲咧，主要都系想即系叫做做嗰个叫做民族打飞机论。佢想即系大家可以吓、啊、精神胜利法啦，即系令到自己开心好多。但系咧，其实咧，我又唔系话大陆所有嘢都系衰嘅。最近有有件新闻，我睇完之后咧，我有少少不安，但系都系一种启示嚟嘅。就系咩咧？我另外一间好憎嘅企业淘宝，即系我憎马云啦。其实主要都系马云扑街，即系一个我觉得假道学。但系今次咧，竟然佢嘅团队咧出咗个叻人，我觉得都。同埋呢个叻人做嘅事出嚟呢，都对我哋香港好多做 designer 好有启示嘅。就係佢出咗个机械人，其实咪真係咪嗱，佢讲所有机械人啊，记住啊，唔一定要有个，所以我成日笑一啲机械人呢，大陆见到嗰啲呢，中间有个哈哈笑嗰啲咁呢，嗰啲系我觉得好白痴。嘅机械人其实根本就系纯粹系你唔好用人呢个概念啦，吓佢只不过系做一啲重复性嘅工作。又或者一啲我哋觉得好低能嘅嘢交俾佢做咁解啫，吓冇必要自己再做，或者好高风险啊，你咁去拆炸弹啊，你咁冇必要咁做啫嘛，系嘛？咁所以机器人唔一定有只眼喺度，哈哈咁样，即系呢啲系简直笑话。但系话俾你啫，如果你有机会去大陆嗰啲咩叫高交会啊，即系嗰啲高科技交流会嗰啲啊，啲咁咧，你会见到咧，深圳有噶，所以近近地，我觉得大家一定要上网 check 住，有嘅话睇下啲机器人全部心喺个哈哈笑嘅。真系不如写个勇字啦，屌！鬼佬啲机械人好务实嘅，佢即系以功能为主，因为咧大陆嗰啲虾小机械人咧，主要都系 cap 当地政府税，因为我识有间嘅叫民企啦，都 cap 咗政府四球嘢啦，吓唔使还嘅，吓咁只要你同个官可能台底分翻两球俾佢，咪搞掂咯，系咪先？咁讲翻呢个机械人啦，其实咪真系机械人嚟嘅，系一个程式嚟嘅，咁咧就你话系咪真系好高科技呢？我觉得唔系啦，系乜嘢呢？其实呢，淘宝有个咧叫做老班嘅系统，咁咧就一个机械，即系总之电脑唔系机械啦，成日讲机械人，即系只不过想我形象化一套 program， 佢就自己去 generate 一啲 design 出嚟，例如话你卖底裤嘅，你攞话俾佢知我系卖底裤嘅，咁跟住咧可能你要输入啲数值落去，例如话价钱、卖点。佢應該有啲 multiple choice 啊！我未用過啊！我純粹以一個低能 IT 佬嘅角度諗下，咁你俾咗一啲 hints 佢之後，跟住佢就去做一啲運算啦。跟住咧，佢裏面已經好多唔同嘅一啲算式，例如演算，我哋叫演算法啦，又或者底圖，然之後將你啲文字，佢會根據你嘅文字嘅重要性嘅大細列出嚟，然之後咧就變為。咁佢當然啦，佢可能會要你輸入一啲例如有冇啲相啊，冇相嘅話點樣？佢會幫你做一啲退地啊啲咁樣。咁老班，大家上網查下啲老班嘅做出嚟嘅作品啦。你問我好唔好？我睇過就即係 OK 啦。但係即係如果以作為一個 Octogen 出嚟嘅一個 design 嚟講，算係咁啦。但係我即係呢個品味問題啫。我見到都花斑斑，即係始終唔及人啦。但系咧，我点解话一个警号咧启示咧？即系喂，佢双十一嗰阵时系做咗1,700,000条嘅 banner。喂，呢1,700,000条，如果你当初系俾一啲 designer 做嘅话，啊，100蚊条都1,700,000，即系170亿，系嘛？100蚊条，我谂你都唔肯做啦。听在于系做 design 嘅话。1,000蚊条，你点收？1,700亿？喂，佢可以悭咗1,700亿，以向淘宝角度，而呢个可能亦都系一个对佢嚟讲，喂，大佬，我系买网购啫嘛，我又唔系做你 design。咁其实启示就系话，开始我两年前听老萧讲过话，机械人已经即系机械人啦，括住啦，已经系可以做一啲重复性嘅嘢，例如话私钥搜集。律师，而家连 designer， 不过一啲好简单嘅 design， 咁究竟，究竟即系有阵时 designer 你何去何从咧？你要做啲乜嘢咧？我 我负责咁同你哋讲，你嚟紧要做 design 嘅话，你除咗要识做 design 个 concept， 除非你好顶级啦。OK， 我有几个 friend 都好顶级嘅 designer， 系咪？佢出又有啲画嗰啲叫咩？室内设计咁样收几百万，即系人哋收几十万一个 design 或者平面设计咁一套嘢咁好闲。即系虽然未系真系最顶级嗰啲，最顶级都几千万几亿都有啦，但系咁就嗰啲我接触唔到啦。但系你谂下，即系你唯有我觉得俾大家一啲年轻设计师咧，可以做啲咩咧？你开始要学写一啲好简单嘅程式啦。你唔可以再系一个平面设计，因为呢个门槛越嚟越低啦，同埋人嘅要求咧有啲真系越嚟越低。呢方面咧，佢哋系会 justify 到佢个用家吓、啊，你免费噶啊，你要我收我几嚿嘅，你几嚿你俾咗啲咩我啊？一睇落，喂，唔系差好远啫。再望一望你个设计，咦，再将我个谂法写落去个机械人个要求度，咁佢咪出到一个我想要嘅嘢咯？咁结果，你得到嘅答案，咁你咪咩咯？你咪即系好明显地就系话你自己必须要自强。而我觉得嚟紧 program 嘅门槛越嚟越低，简单如 Java、HTML， 你一定要学识 HTML5 啊啲咁样，你一定要学识。OK， 唔需要好熟。但系你如果再冇嘅话，你唔逼嘅话咧，你唔逼自己嘅话咧，你将会系受到淘汰嘅。呢个系好担心，好担心。好啦，嗱，今日咧啊，仲有系最后，我想讲，争啲讲完添。咁我答一答有一个网友一个问题，佢就问我咧，就话嗱，佢我照读啦，呢个嘢始终都系咩？你喺节目度话啦，年青人咧一定要多读书。唔知你所指嘅读书系 A 培育阅读习惯，抑或系 B？OK，、okay? 努力学习，博取更高更专业学位。如果系 B， 我有异议。首先，而家张老，好啦，唔讲你嗰啲咩先啦。我所讲，我答咗你个先啦，你后面嗰啲系你谂法，咁我唔讲出嚟。我嘅一定系讲 A 啦。我讲一定系你自己阅读。因为我是一个受益者，我无论是睇阅读睇书好，或者我睇一啲 documentary， 嗱书我唔系一定话要攞住本书噶，你可以电子书，你可以系一啲网上嘅书，或者即系一啲 article， 又或者系一个 documentary， 即系一个例如话 BBC 啊、National Geographic 啊嗰类咁样，你可以睇呢啲。我都讲过噶啦，我有一次我朋友同我讲去非洲大迁徙，佢翻嚟佢同我讲去完大迁徙，我冇同佢讲过嘛，咁我跟住同佢一路讲嘅时候，我一路同佢答系啊啲咩牛羚啊 ，blah blah blah blah 啊嗰啲野狗啊咁啊，通常咧狮子都怕佢啊咁啊，跟住好多河马其实死咗，跟住佢吓你去过，我冇啊，我睇咩嘅啫嘛，咁所以咧其实咧，我觉得系冇咩界限嘅。而学都系你自己，而读书咧，尤其是香港地啦。头先我之前讲，李小龙嗰度都讲咗，其实好多时咧，啲父母都系逼你去读啲佢想读、父母想读嘅兴趣。我有冇讲过个故事啊？有一个医生，佢做到第七年，好似见习员啦，总之做完见习之后咧，响间医院天台度跳落嚟死咗，跟住有遗信，佢遗言系咩咧？爸爸妈妈，你想我学嘅嘢我做晒㗎喇，我已经完成个任务。真人真事啊。OK。我觉得呢啲我听完呢个之后呢，我好大感触咗。点解啲父母要咁扑街逼啲仔女读啲佢自己想读嘅嘢。我再重申一点，呢啲父母正扑街嚟嘅。如果你听緊嘅话，系我话緊你，如果你话咁而唔听我节目嘅话，都冇办法。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是一个体嚟嘅，你要尊重佢自己揀。而你如果真係睇自己睇书 A 阅读嘅话，你係揀啲你自己鍾意嘅嘢。永远都系㗎啦，自己鍾意嘢一定会做得好，一定会俾心机落去去做。正如我讲话，我嗰陣时见到啲啊响咩东方日报你唔知咩嗰啲网站嗰度见到佢话啲东莞啲姐姐跳艳舞。一路跳一路跳， 完全冇感情嘅，喺度讲紧嘢，倾紧偈，同我响外国见到一啲，就酒吧好，泰国你我去过芭提雅见过啲酒吧系咁样，咁人哋跳得嚟咧系有笑容，系开心嘅。我相信虽然佢未必系真系真心，但起码有五成系因为佢中意跳舞。我唔系讲色情嗰啲啊，而即系如果你同日读书一样嘅啫，我绝对系讲阅读。我好多我90%嘅知识系来自阅读翻嚟嘅。我讲 A 即系睇书翻嚟，或者睇 documentary 翻嚟，即系并唔系我所讲嘅。我学校学到嘅嘢咧，我用唔到，我真系用唔到10-10%，即系学唔到。尤其是我语言啊、语文啊，嗱国语冇教啦，当年英文我攞 U 嘅，咁你如何教我咧？系咪？兼且而家谂翻起嗰时，我哋啲英文老师都有少少流流地。而家即系谂翻起都即系，但我唔系话即系数典忘祖啊，而系话可能佢嘅学习背景即系都唔系好，而我读嘅亦都唔系 band one band band band band 唔知 band 几，我都渣学校咁啊。但系其实冇所谓嘅，最紧要就系你自己学校即系跟住要点学。嗱，其实佢呢、這个叫做师傅。Sifu Tunnel， 我唔知有冇读错啊吓，咁我希望我答咗你一个问题先，嚟紧嗰几集我陆续答埋你嗰啲嘢，如果记得的话，喂，我记得嘅，咁啊，我都唔想成日都用冇记性嚟做藉口。嗱，今集又破差唔多接近一个钟头啦，咁啊，继续 subscribe 我哋，虽然而家1120几，咁希望嚟紧咧啊有11000几，而希望12000啦，同20000嗰阵时咧。大家就出嚟食一餐，约定你啦，拜拜。